第三章，自由。这一章节，是本书比较重点，也是很精彩的一个章节。它涵盖了比较多的尤尔和拉利的一些思想。这一章节的题目叫自由，它的副标题叫大数据正在看着你。它的英语叫 Big Data is watching you。这句话来自哪里呢？它实际上来自于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里面的一句很著名的话叫“老大哥正看着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在那本书里面，《1984》那本书里面呢，他描写了一个梦魇般的未来，有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叫老大哥，他通过一种设备叫电眼啊，监视每一个国民。在那个著名的大洋国里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那个独裁者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好，本章一开始呢，他就提到自由主义的一个根基啊，自由主义的理论有很多，但它都有一个最最最基础的一个假设，或者说它最最最基础的一个信条，就是说，所有的权利都是来自于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意志啊，每一个个人表达自由意志，然后这个总会起来，才形成这个群体的一个权力的结构。所以在政治上呢，这个自由主义就相信选民是最明白他们要什么的，所以他坚持要自由的选举。在经济方面呢，自由主义相信，顾客和消费者是，最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所以他就特别鼓吹这个，自由市场，认为经济呢，你只要交给市场去调节，它自然就会达到最佳的资源分配啊，最佳的满意度啊，这样子。在个人事务上呢，自由主义鼓励大家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这个按照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去做事啊，只要你的自由不干涉到别人的自由啊，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每一个人自由的边界就是他人的自由啊，你不要干涉到别人的自由，那么剩下的事儿都是你的自由。在西方的政治里呢。虽然政党有的时候分为所谓自由派和保守派，但它其实都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在美国，所谓自由派呢，大概就是指民主党啊，保守派呢就是指共和党。在英国呢，自由派它就是自由党或者工党，那么保守派就叫保守党啊。他们其实相信的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自由选举啊、司法独立啊、人权呐、啊，都是相信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在这个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上，英国是否脱离欧盟，那么英国的政治家不会去问这个女王啊，也不会去请教专家啊，也不会去这个甚至是不会去问议会啊。那么他会做什么呢？他会做全民公投，就是问英国人民啊，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在这里，尤瓦尔·赫拉利提了一个非常锐利的问题，他说，比如说在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里面，他是问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呢？还是问你对这件事情感觉如何？他是问你的理性，还是问你的感觉？很多人，尤尔·赫拉利讲，很多人在这儿都误解了，觉得这个公投啊，或者是选举啊这样的事情，是问你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尤尔·赫拉利说，不，他实际上问的是人的感觉，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因为如果是问理性的话，如果是问理性的话，选举或者公投就不应该一人一票，因为有些人会比另一些人要理性、聪明得多， 而且有些事情呢，比如说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它是比较专业的问题，那么那些专业的学者他们的理性或者他们得出的结论就要比其他的普通老百姓要可靠的多，从理性上来讲就要高得多。所以如果一个选举或者是公投是拷问理性的话，那实在是不应该一人一票啊，应该给那些专家更多的票数啊。比如说在这一次英国脱欧的选举这个公投中间，有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就是理查德·道金斯。这个人写过《盲眼钟表匠》和《自私的基因》等等很多生物学上的科普名著。理查德·道金斯就极力反对这个公投，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英国的公众根本不具备那种背景知识去了解这个英国脱欧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因为他们不是专家，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学术背景。他说，你让这个英国人投票决定英国是否脱欧，就好像是公众选举来决定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是不是对，或者让这个乘客来决定飞机应该降落在哪一个跑道。所以这个事情显然它不是一个理性的拷问，这个选举投票实际上是拷问公众的感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一个从来没有政治经验的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川普可以赢得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因为他作为一个娱乐界的人士的话，他是最善于去煽动情绪的。川普简单讲就是川普的胜利实际上是来自于他煽动了一种仇恨的情绪，而仇恨这种情绪的话是在公众中间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好，这个讲的有点远，当然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就是选举实际上是大家的，也从公众的这个角度来讲，更多的反映的是公众的情绪感觉，而不是理性。所以民主制度和自由选举它本身就有一个前提，他认为人的这个感觉啊，你自己的这个感受呢，可以反映某种神秘的、某种深邃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就是最终的权力的来源。感觉不仅仅是控制大众，它同时也控制着大众的领导人。这里尤尔赫拉里提到，在这次英国脱欧的公投里面出来的两个领导人物，一个叫这个 Boris Johnson， 一个叫 Michael Gove。这两个人在那个首相卡梅伦退位以后呢，他们也去竞争这个首相的职位。一开始呢 Gove 是支持 Johnson 的。但是突然 Gove 中间就反水了，反水的这个尤尔赫拉利用了一个词叫马基亚维利式的政治谋杀，政治刺杀，就是讲非常权谋的一个非常这个阴谋的一个手段。但是呢 Gove 就申辩说，我这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觉得我是应该是成为首相的。等等，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仅公众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有的时候领导人或者是领导人的竞争者，他们也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在这里尤尔赫拉利把这种跟着感觉走，顺从自己的内心，或者说顺从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需要打一个引号啊，他认为这些呢，这些基础的哲学理念呢，是自由民主的阿格留斯之踵，Achilles heel， 阿格留斯之踪呢，就是指一个人，你看上去很完美、很健壮啊。阿格留斯实际上是古希腊的战神呐、没有一个人能打得过他。但是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在他的这个脚踝，他的右脚踝上，那个地方只要中一箭他就死了，就是他的致命点。所以他讲，如果有人能够通过技术来操纵或者甚至是劫持人的内心，那么 那么自由民主的政治就会变成某种情绪的木偶戏，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通过技术来操纵人的感觉，能够操纵人的情绪，那么他就可以操纵你的自由民主，你的这个投票或者是公投，来操纵你所有的政治。这还仅仅是某种被动的被技术干扰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感觉。有的时候人甚至会主动的放弃自己的选择权。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从明天开始讲。好，今天的这个介绍就先讲到这儿。